笑，亲那笑中的泪滴，亲吻我那祖辈的黄河故里，亲那天中的酸苦，亲那湖中的甜蜜，亲吻我那梦中的五星红旗。 幸福美满心。

是新兵家，有一个神奇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兵家。我个大兵工，哎呀，喊得似湖水荡漾，你们一见便是风光，我声声一地悠扬

个故事，将君明与水情。